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2集，被从石堡墙壁中挖出的这些尸体，有的已化为白骨，有的正在腐烂过程中，有的还十分新鲜，千姿百态。然而无一不是四肢齐全，并没有发现一具没有左臂的男子尸身。聂怀桑小心翼翼地道， 只用拆这面墙壁就够了吧？还要再拆吗？不用了吧。 确实已经足够，金陵身上的恶阻痕颜色极深，留下他的东西当时应该和他埋得很近，绝不会超出这面墙壁的范围。魏无羡在一排尸体边上蹲下，凝神思索片刻。蓝忘机道， 去封恶乾坤袋， 将那只封恶乾坤袋里的左手取出，让他在此自行辨认，倒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只是若与他尸身的其他部位靠得太近，难保不会激起他的兴奋，从而引发更危险的状况。而这个地点又十分特殊，阴气重重，危险程度成倍上翻，所以他们才谨慎地选择白天来。魏无羡摇摇头，琢磨着， 难道这条手臂不是男人的？不会啊，是男人的手还是女人的手，我一看便知。那难道他的主人有三条手臂？ 魏无羡刚被自己这个想法逗乐，蓝忘机又道，腿？经蓝忘机一提，魏无羡这才想起，他竟然忽略了恶阻痕的范围只有腿部，忙道， 脱裤子，脱裤子。 聂怀桑悚然至极， 你为何要在韩光君面前说这种羞耻之言？ 魏无羡道，这有什么羞耻的？大家都是男的，帮个忙，把尸体的裤子都脱了，这里没女尸的事，只脱男尸。说着就对地上尸体的裤腰带伸出了魔爪。可怜聂怀桑没料到，昨日才把牢底交代了，今日居然还要在先祖的祭刀堂里脱尸体的裤子，而且是男尸的。只觉下地之后一定会被清河聂氏列祖列宗一人一个老大耳瓜子扇得下辈子投胎也是个天残地缺，便忍不住泪流满面。好在魏无羡的动作被蓝忘机截住了。聂怀桑刚要赞叹不愧是韩光君，便听蓝忘机道， 我来。 聂无羡道， 你来？你真的要做这种事？ 蓝忘机的眉角似乎在隐隐跳动，像忍耐着什么一般，重复道， 你别动，我来。 聂怀桑今日所受的惊吓里以此刻为最重，蓝忘机当然不会真的动手去扯尸身的裤子，他只是用避尘的剑气轻轻划破那些尸身的衣物，露出里面的皮肤。有的衣物不必划，早已破破烂烂了。不消片刻，蓝忘机道， 找到了。 众人忙朝地上看去，蓝忘机白靴边的那具尸身，两条大腿上各有一道淡淡的线圈，肉色细线的针脚密密麻麻，线圈以上和线圈以下的肤色有微妙的差别。显然这具尸体的腿和他的上半身并不属于同一个人，这两条腿竟然是被人缝上去的。聂怀桑已是瞠目结舌。魏无羡问道， 聂家用来祭刀的尸体都是由谁挑选的？ 聂怀桑神情恍惚道，一般是由历代家主自己在生前挑选和囤积的，我大哥去得早，他没存够，我也帮他挑选了一些，只要是五官四肢都齐整的尸体我就留下了，其余的我也不知道。 这具尸体究竟是谁浑水摸鱼埋进来的，问他必然是问不清楚的。 从提供尸体的人到清河聂氏的内部人士，可怀疑对象不计其数，恐怕只有找到全部肢体，拼其尸身和魂魄，才能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好不容易才把这双腿从半截男尸身上分离出来。魏无羡一边把他们装入新的风恶乾坤袋，一边对蓝忘机道，看样子这位仁兄是被五马分尸的呀，不光分尸了，还被到处扔，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这得有多大的仇，咱们就祈祷他不要被切得太零碎吧。虽说这次告别时聂怀桑还是道了一句再会，可看他满脸的惊恐，只怕是今生今世都不想再会了。蓝卫二人离开行路岭返回客栈，到了安全之地，这才取出三份肢体进行仔细对比。果然这双腿与那条左臂的肤色一致，而且如果将它们放置在近处，相互之间会产生强烈的反应，颤动不止，仿佛想连到一起。奈何中间差了一部分躯体，以致连接无门，它们必然是属于同一个人的。除了这是一个身形高大、四肢修长、体魄强健且修为十分了得的男子，其余的仍是一概不知，扑朔迷离。好在那只鬼手很快指出了下一步的方位，西南。顺着他的指引，魏无羡和蓝忘机一路来到岳阳。入了城，二人并肩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忽然蓝忘机问道，恶祖痕如何？魏无羡道，金陵当时埋得离好兄弟太近了，沾了不少怨气，现在退了一点，但还没全消，大抵得找全尸体，或者至少找到头颅，才能想办法尽数消除了。不妨事，好兄弟就是这位被五马分尸的仁兄了。因为不知道他到底是谁，魏无羡便提议用好兄弟代称。蓝忘机听了之后一语不发，但也没有反对，算是默许了这个称呼。当然他自己是绝不会使用这个词儿的。蓝忘机道，一点是多少？魏无羡比了一段距离道，一点就是一点，怎么说呢，要不要拖给你看？蓝忘机眉头微动，似乎真的担心魏无羡当街脱衣，淡声道，回去再脱。魏无羡哈哈一笑，转了个身，倒退着走了两步。之前他为求尽早脱身，极力惹人嫌弃，做了不少装疯卖傻、丢人现眼之事。此刻，身份被捅破，换个人想起这过往种种，定要羞愧得无地自容。只有魏无羡这种人，脸皮素来极厚，依旧像没事人似的。话说回来，换个人稍微要点脸，根本做不出那些诸如夜半爬床钻被窝，硬要和人挤浴桶，化完妆问美不美的奇葩举止。魏无羡装作什么都不记得，蓝忘机自然也不会主动提起，两相若无其事。今天还是自那之后第一次又开起了这样的玩笑。笑过了，魏无羡旋即正色，韩光君，你觉得把好兄弟的手扔到莫家庄，让他去袭击你家小辈儿的，和把他的双腿缝到另一具尸体上然后埋进墙壁里的，是不是同一批人？虽然魏无羡从前和现在心底都是直接喊蓝忘机的名字，但前段日子天天喊他尊称喊出了习惯，况且这个称呼由他喊出来带着一种故作正经莫名滑稽的味道，他在外边便继续半真半假的这么叫了。蓝忘机道，两批，那什么所见略同，大费周章的把腿缝到另外一具尸体上，然后再藏进墙里，明摆着不愿意肢体被发现，既然如此就不会故意抛出左手去袭击姑苏蓝氏的人，这样一定会引起注意和追查。 一个费尽心思藏匿，一个却莽撞出手，生怕不被人发现，应该不是同一拨人。 话都被他说尽了，蓝忘机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但还是嗯了一声。魏无羡转过身子，边走边道， 藏腿的人知道清河聂氏有祭刀堂的传统，而抛左手的人了解姑苏蓝氏的动向，恐怕来路都不简单，秘密越来越多了。 蓝忘机道，一步一步来。魏无羡问，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自己想。魏无羡和蓝忘机你问一句我答一句，片刻不停。 魏无羡本想出其不意的又蓝忘机脱口而出最后这个问题的答案，但结果仍是失败。 他也不气馁，话题转得飞快，我没来过岳阳，之前都是我找人打听事情的，这次我偷个懒，劳你去打听吧，不知韩光君介不介意。 蓝忘机转身就走，魏无羡立即道，且住，韩光君，敢问你要去向何方？ 蓝忘机回头道，找此地助阵的仙门世家。 魏无羡揪住他的剑穗，把他往回拉，找他们作甚？这是人家的地盘，就算他们知道也不会告诉你，要么是解决不了嫌丢脸捂着不说，要么死撑着不愿意让外人插手。 尊贵的韩光君，并非为某人抹黑你，出来办事你没有我真的不行啊，你这样打听若能问到什么，那才是怪事。 这话说得无遮拦了些，蓝忘机眼帘下的目光却是一片柔和，仍是低声道，嗯。 魏无羡笑了，嗯什么嗯嘛，这样也嗯，肚里却腹诽的欢，只会说嗯，果然还是闷。 蓝忘机道，那要如何打听？魏无羡指向一侧， 当然是去那里了。 魏无羡所指的是一条宽阔的长街，街边两侧高高低低挂满了招摇的幌子，飘着鲜红的金子，亮眼极了。每一家店铺都门面大开，圆滚滚黑乎乎的坛子从店内摆到店外，还有伙计捧着一托盘的小酒碗向行人拍胸自荐，烈烈酒香飘了满街，难怪魏无羡方才越走越慢，走到街口就彻底走不动，而且还把蓝忘机拖住了。魏无羡严肃地道，这种地方的伙计一般都年轻机灵，手脚勤快，而且每日客多，人多口杂，附近流传的什么怪事啊，一定逃不过他们的耳目。蓝忘机嗯了一声，没有反对，但脸上已经写满了，你分明只是想喝酒了吧。魏无羡假装看不懂蓝忘机的脸色，就这么拽着蓝忘机的剑穗，两眼放金光的踏入了酒家一条街，立刻就有五六名不同酒家的伙计围过来，一个比一个热情高涨， 尝尝吧，本地有名的何家酿。 公子尝这个，只尝尝不要钱，喝得高兴了再来光顾小店生意，这个酒闻着不烈，下了肚劲儿可足，喝完你还能站着，我跟你姓。 一听这句，魏无羡便道，好，说吧。便接过那名伙计端着的酒碗，仰头喝尽了，笑吟吟地将空碗底露给他看，道，跟我姓。伙计竟然不怂，一扬头气儿更壮， 我说的是喝完一坛。 魏无羡道，那就给我三坛。那伙计大喜过望，冲回店去。魏无羡对蓝忘机道， 做生意嘛，先做生意再讲别的，生意做了口就好打开了。 蓝忘机掏钱付账，两人进了店，店中设有木桌木椅供酒客歇歇聊天，里面另一伙计看蓝忘机仪容气度惊为天人，不敢怠慢，便卯起劲来擦了好一阵桌椅板凳，才敢止坐。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